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156集，歪金盆。展昭和白玉堂不去理会吓得胡说八道的老道，进废宅找了一圈，眉头就皱起来了。这废宅的跨院位置没有其他人，但是有总共八套衣服。于月去认了一下，点头，除了一件他自己的，其余七件都是他师弟们的。 不妙啊，他们该不会跟我一样？哎呀，那要是满街行凶怎么办呢？ 所以得在他们闹出人命之前先找到他们。 白玉堂打了声口哨，还在头顶盘旋的妖妖落了下来。白玉堂让他闻了闻那几套衣服的味道，妖妖一甩尾巴，扑腾了几下翅膀，腾身跃起，往下山的方向飞去。展昭和白玉堂带着道长赶紧下山去找那七位梦游的高手去了。一如既往的，开封府没安上几天又出了案子，一城的江湖人本来就难管，偏偏还抽这个时间闹了鬼，一个个名门正派的高手都着了魔似的到处伤人。展昭一个头两个大，好容易盼来了自家耗子，连一顿好饭都没一起吃上，就又要东奔西跑查案了。妖妖循着七位道长的味道一直找到了开封城里，果然进城就蒙圈了。也难怪，人多味道杂，鼻子再好也得蒙。另外这七位梦游中的道长已经进入了开封城，这对于展昭来说无疑是个噩耗。众人到了开封城城门口，正遇上了回来的赵普，他们还抬着两口棺材。展昭看到棺材眼皮子就是一抽。 不是吧，又死人了。 赵普摇摇头，说了一下刚才的发现。白玉堂真心觉得庆幸，还好王洛和沈怀月没在那家留宿，不然这会儿又多俩梦游的。众人会合之后先回开封府，路上展昭就问赵普， 你还真刨坟了？哎，里头埋着什么呀？ 死人，真有死人。每座坟里一副骸骨，一把断刀，还有一样有趣的东西。 什么东西？ 你们猜猜，猜得着的话，我大宋元帅的位子给你们当。 众人都睁大了眼睛，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黄金鬼面？ 不是。 跟木棉花有关？ 也不是。 展昭和白玉堂猜了一路，一直猜到了开封府大门口，还是没猜着。进门那会儿，展昭看赵普， 哎，要不然你告诉我们得了，这元帅还是你留着当吧。 哼。 赵普干笑了一声，对身后折影招招手，折影就捧上了一个木头箱子来。展昭和白玉堂瞧着那个木头箱子，扁的不解。 什么？ 展昭打开那个盒子的盖子，展昭和白玉堂往里一看，傻眼了。只见木箱里有两个叠在一起放着的脸盆，虽然上边沾满了泥污，但看得出脸盆是金的。而最奇怪的是，这脸盆是歪的。展昭和白玉堂算是明白赵普为什么敢打赌了，这凭空谁能猜出来？ 歪金盆？ 嗯， 这玩意儿什么意思啊？你们中原丧葬文化里有这个说道吗？ 展昭和白玉堂一个劲儿摇头，这得问个博学点的，比如说正从门里溜达出来的公孙先生。公孙身后跟着一串小尾巴往外走，跟母鸡带小鸡似的，一眼瞧见棺材，公孙一愣，看展昭， 这案子还没头绪呢，你这是又捡尸体回来了？ 哎呀，猫猫睡到几点了？ 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个西域高僧念念经，你拜菩萨的时候诚心点好不好？别总想着吃的。 身后刘家五个小孩都好奇瞧着， 那眼神对展昭这位大名鼎鼎的御猫兼男侠客兼魔宫少公主的印象为碎玉吃货。展昭无力扶额，林业火指着赵普， 刚才又捡到一座鬼宅两座荒坟，他就给刨了。 见坟就刨，这一点值得夸奖。 九九好聪明。 赵普得意洋洋看了看自己几个部下，邹良面不改色拍马屁， 元帅自然聪明。 赵普乐呵呵摆手，让人抬着尸体去仵作房。展昭和白玉堂以及林业火都抱着胳膊看邹良，那意思原来你也会拍马屁、啊、邹良一脸理所当然，赵普是他大老板，马屁自然要拍。 舒丹，你带着一群小孩去干嘛呀？ 他们几个小孩从苏州府跑到这儿，鞋子都破了，就买双合脚的鞋子，不比带被褥之类的，要穿一下合不合适。 换个人带他们去买，你跟我去仵作房看看那些尸骨，还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赵普挥挥手，折影拿出那歪金盆给公孙看，公孙也拿不准。 这什么玩意儿？没听说过要这么陪葬的。 展昭和白玉堂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们找了欧阳少征，说了一下失踪的七位仙阳山高手的情况。欧阳也觉得挺麻烦，安排了大量皇城军全程搜索以及加强戒备。林业火、邹良、龙桥广他们几个高手都带着人分头去城外找了，于是几个小孩原地转了一圈，谁陪他们去买鞋子呢？沈怀月喜欢小孩，说要陪孩子们一起出门，王洛闲着也是闲着，也跟去了。出门遇上正回来的包岩和庞玉，听说是去买衣服，他俩正好也想买一些东西，就跟着一起去了。王洛他们初来乍到开封城，庞玉正好带他们逛逛，然后吃个饭什么，就当替白玉堂招待后辈。就这样，开封府的众人都忙开了。不说那几个吃喝玩乐去的，单说展昭他们几个全程搜索的可是要了命了。几位高手带着皇城军几乎将开封翻了个底朝天，龙桥广和邹良把城外的林子、村落、山沟都找遍了，也没找到那七位失踪的道长。欧阳都怀疑是不是已经死了埋了，要不然去青山挖坟。一直找到天黑掌灯，还是没找到几位道长的身影，展昭就知道麻烦了，今晚一夜得守着不用睡了。欧阳少征比谁都紧张，这会儿七个加在一起，那功夫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开封城全城戒严。街上官兵太多，百姓难免要问一两声，加上早晨路上有黑衣鬼面人袭击路人的事情早就传开了，所以百姓们都知道开封府抓人呢，一直忙到现在估计没抓着，城中百姓此时自然乖乖待在家里不出来。南安寺门口，天尊晃着袖子往外走，边数落阴侯： 你说你，让你出东风你偏出酒桶，输了吧？ 是你自己摸错牌还怪我？ 姚长天那厮忒不老实，大和尚肯定也出老千了。 你不就输了两坛子酒吗？ 天尊站住了，怒视阴侯。阴侯望天无语： 你去不去吃饭呢？ 天尊白了阴侯一眼，继续往前走。刚走两步，不解的前后左右看了看， 怎么那么多巡城官兵啊？ 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也没准儿，自古金盆洗手啊都是要出事儿的，江湖人就是不会吸取教训。 阴侯指了指不远处的酒楼，那意思赶紧吃了饭回开封府吧。两人就溜达进酒楼吃饭去了。小四子他们几个小孩跟着沈怀月和王洛还有庞玉、包岩他们从戏园子出来，发现天都黑了。沈怀月问众人要不要去吃顿宵夜再回去，王洛推了他一把： 街上那么多士兵都是小孩子，先送回去再说，要吃宵夜叫开封府厨房煮。 沈怀月点点头：别说，王洛还挺靠谱。众人往回走，本来热闹的夜市也没摆出来， 几队巡逻的皇城军走过之后，长长的南天街上空空荡荡的，只剩下他们几个人。王洛有些警觉，往左右看。 干嘛？ 我总觉得…… 王洛突然站住，看沈怀月。 你刚才看到没？ 看到什么？ 小梁子也拉着小四子站住了，那几个小孩都好奇地四处望。王洛指着一条巷子， 刚才有个白影那边、 众人正盯着那条巷子看，冷不丁庞俊突然喊了一嗓子，几个小孩吓得都一蹦，包岩也吓得踹庞俊。 你干嘛一惊一乍的？ 我刚才看到一个白色衣服的人影飘了过去。 庞玉指着不远处的另一条巷子，沈怀月皱眉回头，他没感觉到什么人经过，几个在屋顶上的影卫都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小四子拉着小梁子的手跟他挨近点，小梁子搂住他肩膀。 姐儿，别怕。 那五兄弟也都是学过些功夫的，都聚在一起，警惕地看着周围。 赶紧回去。 最近啊，很多人跟我抱怨，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关于游戏嘛，我不一定有发言权，但办法还是有的。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罗技的键盘鼠标，雷神的游戏手柄，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领取京东618红包，边听边领，边领边买，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可能预售更优惠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